再见又觉不舍，心喜欢你暗里有这些，心不喜欢你却亦有那些，抬头望你笑我似醉者，像迷落天边跌入荒野，又在控制我身倾斜，逃避靠你再近些，刚好也喝尽热茶，回头换侍应者，在你渗透我的深夜，难道心意没法遮，尽管再揭话合意，从头空中再借，长话再说到今天天气，来回身躯反复正常，长话再说到冬拉尽了，然后又与你再细扯，心喜欢你这晚我有些，心不喜欢你这夜也有些，情人未到要对你倾泻，偏偏想讲再见又觉不舍，心喜欢你暗里有这些，心不喜欢你却亦有那些，抬头望你笑我似醉者，像迷落天边跌入荒野，又觉